咩我真係唔知啊，原来而家呢就所谓加咗一句呢，我就唔知喺边度搵到啊。因为呢、啊、我搵返我张提名表格，我抽咗啲钉出嚟啫吓。 即係你讲个 反港独宣言。 喂、啊、其实就係第十六同埋第十七版啊嘛。即係每一个候选人呢就係、是、要做一个嘅consent to nomination， 因為英文啲字大隻啲，我睇。 阿土伯而家揸緊嗰份 Declaration of eligibility and consent to release of record stroke information， 後面嗰個唔重要啦，總之係 consent to nomination。所謂 consent 嘅意思咧、嗯，即係提名表啊。咁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一句咧係有關嘅啫。我唔知道以前有冇嚇，因為我冇留意就係、是，因為同事就係貼住啲紙俾我，就喺呢度簽名就算噶啦。咁佢嗰句咧就話：我們特此聲明，我會擁護基本法同埋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。 佢有冇講明話？ 冇， 冇講明話係基本法第一 條。所以呢一個咧，其實只係咧譚志源或者政制事務局咧 自己 interpret、 interpret 同埋 elaborate 落去嘅啫。咁、有咩問題咧？嗱，我覺得即係嗰啲所謂本土派咧就好大反應嘅，最初就話唔簽。後尾就話簽，其實我已經尋日一睇電視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幫佢引咗個道理出嚟、即使我今日話俾你聽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，擁護基本法，我聽日佢有唔同嘅政治分析噶嘛？係咪？ 冇噶，唯有宣誓咁樣咯，長毛都係咁樣噶，效忠中華，跟住人人民就唔見咗啦。 因為如果你話港獨嘅人唔肯去簽呢份嘢，其實你係唔應該參選添啦。Fundamentally， 你係唔應該咁做嘅，即係除非你話我學新分黨，部分人係打遊擊，部分人咧就係、是、加入議會嘅選舉。 嗯， 咁你又另外一件事，但係新分黨都唔敢認㗎，唔通話愛爾蘭共和軍嗰啲係我人嚟㗎？即係不過大家都係知嗰樣嘢嘅咋。正如你菲律賓嘅共產黨，佢哋排面嗰啲組織，即係所謂嗰啲民間團體，其實全部同地下嗰啲打遊擊嘅都有好有密切關係㗎嘛。咁但係佢分開兩批人嘅。 八 選舉還選舉，搞革命還搞革命嘅人， 八屆都係啦。 但係因為點解佢要咁做咧？因為選民係會問你嘅，你搞革命咁你選乜舉啊，大哥？你搞獨立又選乜舉啊？你冇理由認同呢個制度噶嘛？即使冇呢一份聲明都好，其實你打句問句 ，basically 你確認咗呢一個制度咧，用你嘅行動。 但系咧，依家啲本土派咧就話咧，啊、哦，我哋雙管齊下咯，即係我哋兩樣一齊做，我哋入選立法會，希望透過立法會個議會嗰個抗爭咁樣咧，就幫我哋嗰個港獨思想去到培育。同時間咧，我哋喺民間，我哋亦都會係掟磚咁樣喎。 咪四年前人民力量講緊嗰樣嘢咯，街議會內外抗爭啊嘛。其實咪又同幾廿年前巴解講啲嘢一模一樣咯。阿拉法係講緊用盡任何方法。去到令巴勒斯坦爭取國際嘅認同啊嘛，一模一樣嘅其實。 Exactly 係嘛？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要諗清楚自己嘅路線同埋立場咯。人哋係有分工啊嘛。人哋同埋係有一個好嘅部署去做噶嘛，而唔係所有嘅人，稍微頭面嘅人物都全部出曬選舉啊嘛。 咁梗係啦。 就算冇呢一份聲明啊，都要打句問句問你啦。你嘅行動咪確認咗呢個制度咯，因為香港嘅選舉制度喺基本法嘅框架下面製造出嚟噶嘛， 你都要效忠嘅，到後來你要宣誓嘅。 正如有啲人咧，去到好極端嘅左膠就會咁講啦。如果你個立法會35席，分別係普選同埋呢個功能組別，其實我係唔應該同啲人一齊，冇理由呢啲人同我平起平坐噶嘛。如果你嘅原則係去到極端嘅時候，所以你係唔應該參選嘅。你參選唔妥咩？你應該係。潛心諗下點樣買軍火，點樣搞革命，搞勇武抗爭。你已經人少㗎啦嘛，唔係我而家嚟挑戰佢哋啊！喂，如果你真心誠意嚟做呢樣嘢，就唔係攞選票，因為攞選票嘅過程裏面咧，你係要做一啲你自己好唔願意嘅妥協嘅，係唔 deserve 你咁樣做㗎。如果你係咁高嘅理想嘅話，即係呢樣嘢係我第一樣嘢要挑戰你咯。同埋老實講。我今日應承咗你，聽日可以改變啫嘛。雖然共產黨都係戇居㗎啦，特區政府都係喺度打飛機㗎啫嘛，叫你簽完呢份嘢。我話我又唔信啦，嗰啲我唔敢簽呢份嘢。喂，你唔簽呢一個名咧，等於你嗰張 application form 申請借貸款啊，或者去買車啊，或者係買樓咁，你唔簽呢個名，你點樣呢個 contract 有效啊，大哥？因為呢個係十六十七版係。